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文学界人士5月2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反对萨德部署、爱好和平作家名义的记者会，表示要求立即撤走美国的战争怪物萨德。